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大半夜不睡觉你干嘛呢？ 听广播呀，我这儿等着下单呢，旅游产品限时闪购。 闪购能省钱吗？ 当然能，都是爆款，优惠多，品质还不打折。你别看一点播出，省钱可不止一点。 哎，你这就是传说中的躺着不能挣钱，但是可以省钱呀。赶快说说是什么节目？ 974乐趣特价游，每周一、三、四、五凌晨一点播出，下午一点，凌晨一点，每天两次闪购，一定不能错过。获取更多资讯，请搜索 FM 九七四乐趣旅行，关注栏目微信公众号，少花钱的品质时尚旅行，尽在974乐趣特价游。 少花钱的品质时尚旅行就在九七四乐趣特价游。各位朋友晚上好啊，我是主持人高磊。说的签证呢，它是一个国家的主权机关，在本国或者是外国公民所持的护照或其他旅行证件上的签注盖印，以表示啊允许呢其出入本国国境或者是经过国境的手续，也可以说是颁发给他们的一项签注式的证明。那么旅游签证呢，是签证的一种，一般呢是为了方便游客而开发旅游资源设立的一种快速办理签证的方式。那么相应的呀，受限制也就大。一般来说啊，有效期和停留期都比较短，而且只能够用来从事旅游相关的活动。每个国家啊，对于签证的办理要求不同。那么本期节目呢，我们就为大家来挑选六个不同的目的地，一起了解一下这六个国家的签证在办理上都有什么样的不同之处。那在我们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您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FM974 乐趣旅行，参与闪购下单。重复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 FM974 乐趣旅行，把您感兴趣的超值线路收入囊中。那么另外呢，每周一、三、四、五下午的一点钟还有我们的第二次闪购等待大家的参与。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974乐趣特价游，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流转的时光都成为旅途中美丽的点缀，看天，看雪，看一切安安静静，不言不语中都是美好的风景。请关注微信号FM974 乐趣旅行，我们一路同行。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974乐趣特价游，我是高磊啊。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推荐的第一条乐趣闪购线路，就是12月14号出发的恋上洲际六天游，市场价每人9280元。今天呢，我们的价格是每人8900元。日本个人旅游签证呢，是前往日本必须的旅游签证，分为3个月个人单次旅游签证、3年多次往返签证以及5年多次往返签证。所需的资料呢，包括有本人6个月以上有效期的因私护照、本人白底儿彩色的照片2张、身份证复印件、户口本的复印件、在职证明的原件、签证申请表以及个人资产证明。那么这趟行程给您安排呢，包括有京都加奈良的双古都浏览，一次咱们就领略古都风貌4大文化遗产：清水寺、春日大社、姬路城和富士山的五合目。那么除了古都文化，美食依然是我们不能错过的一部分。 大家对于河豚的了解，除了是不可多得的美味之外，还有两点。一是生气的时候会膨胀成一个带刺的皮球，另外一个呀，就是它有毒了。那么夹取一片河豚鱼片，蘸酱油入口，哇，满是鲜甜。河豚肉紧，口感丰实。河豚鱼火锅呢，是日式的直火锅，用河豚鱼骨、豆腐、蔬菜等涮煮。火锅完毕之后啊，汤汁呢还能用来熬粥，恰好在生吃之后提供暖胃的效果。春季伴随着窗外樱花飞舞，吃着河豚鱼美味，怡然之感宛如日本诗人吴村的一些诗句：食过河豚蒙头睡，醒来仍觉在人间呐！啊，可见河豚的美味。这是我们介绍的第一条线路，12月14号出发，恋上洲际6天游，市场价每人9280元。今天我们的闪购价每人8900元，没错。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呢，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FM 九七四乐趣旅行，重复一下 FM 九七四乐趣旅行，参与我们的闪购了。第二条推荐的闪购线路呢，是12月20号出发，阿联酋精品6日游，市场价每人13999元。今天我们立减800元啊，我们的乐趣闪购价每人13199元。还是老规矩，您如果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挑选到了自己钟爱的出游线路，可以随时关注微信公众号 FM 九七四乐趣旅行，参与闪购线路的抢购了。好，接下来我们就说一说去到这个目的地，在签证方面我们应该做哪些工作。您呢，可以在北京申请阿联酋签证，委托阿联酋境内旅行社或者是酒店代为办理。彩色证件照、护照彩色扫描件，通过电子邮件呢，将上述文件发送给受托人。受托人呢，办理完毕之后啊，再通过同样的方式，将签证扫描件发给申请人。申请人呢，持打印的签证扫描件就可以入境了。扎伊德大清真寺呢，是阿联酋最大的清真寺，是为已故老国王扎伊德所建，寺内有数以万计的宝石镶嵌、水晶珠宝吊灯，全世界最大的手工地毯，整个建筑群使用希腊的玉石包裹着，白色典雅，格外庄严肃穆。另外我们还去到亚斯岛，是阿布扎比新兴的娱乐休闲圣地，也是国有艺术亚斯码头赛车场的所在地，举办一年一度的阿布扎比方程式赛车，还有世界上最杰出的高尔夫球场的建筑师凯利·菲利普设计的获奖级高尔夫球场。在阿布扎比的法拉利世界，各年龄段的人呢都可以尽享快乐。法拉利世界呢，是世界上首座最大的法拉利主题公园，公园内部有20多项刺激又有教育意义的景点及游乐项目，互动的购物设施以及口味纯正的意大利餐饮服务，这些都热情地体现出了法拉利的历史。那么喜欢刺激、喜欢赛车的朋友一定要记得在那儿拍照留念了。好了，这是我们提到的第二条闪购线路，12月20号出发，阿联酋精品6日游，那么市场价每人13999元，今天我们立减800元，乐趣闪购价每人13199元。好了，话不多说，希望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拿出手机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FM 九七四乐趣旅行，重复一下 FM 九七四乐趣旅行，参与闪购路线的抢购吧。找个舒适的小店，挑张雅致的明信片，送给中意的他，背面写上某年某月某日，我在某地想念你。别忘了，还有九七四乐趣特价游在等你。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九七四乐趣特价游，各位朋友晚上好啊，我是高磊。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推荐第三条闪购线路，明年2月4号出发的塞舌尔马埃岛5晚7天海岛游。 市场价每人21800元。那今天呢，我们的闪购价直降了800元，每人21000元，没错，每人21000元。现在呢，您就可以拿出手机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FM 974乐趣旅行，关注一下就可以了解到详细的情况了。说到塞舌尔呢，是对中国公民实行免签的政策，那么前去旅游的朋友啊，不需要办理签证，还是需要满足以下的一些条件，您得听好了。首先就是要有6个月以上有效期的护照，还有往返或者是续航的机票、住宿证明，比如说像旅馆的预订单，以及入境申请表，一般呢是在飞机上发放，如实填写就好了，足够的旅费以供短期逗留使用。马埃岛上集中了塞舌尔全国大部分的人口，岛的东北岸是首都维多利亚，塞舌尔唯一的城市和港口。维多利亚呢是水手或渔夫们停泊的港湾，是归家的灯塔，是牵挂的柔软的水湾，在宁静的碧蓝的水面上停泊着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船只，有现代的快艇，也有古典的帆船，它们静静地等待出海的到来。这是一幅古典而优美的画卷，惬意的人们悠闲地在码头或船上闲坐聊天，其乐融融，蓝天碧水，美好的人文风景，这一切又构成了一幅美丽的人文风景画。那么此次行程当中，我们为您安排入住的是希尔顿塞舌尔诺斯霍尔姆温泉度假酒店。作为业内最负盛名的品牌，希尔顿酒店及度假村是时尚现代并高瞻远瞩的全球酒店业的典范，凭借对产品设施和服务的不断创新，拥有着92年历史的希尔顿将继续引领行业的发展方向，利用智能设计、创新的餐厅理念、热情周到的服务以及对于全球社区的承诺，让旅行变得更加轻松。希尔顿目前所服务的国家和地区呢，超过任何提供全方位综合性服务的其他酒店品牌，在遍及6大洲的79个国家和地区，拥有550多家酒店及度假酒店。哇，听起来是不是非常的诱人呢？这就是今天我们向您推荐的第三条闪购线路，明年2月4号出发，塞舌尔马埃岛5晚7天海岛游。市场价每人21800元，今天我们直降800元，闪购价是每人21000元。现在大家伙儿就可以拿出手机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FM 九七四乐趣旅行，重复一下 FM 九七四乐趣旅行，参与闪购了。好了，接下来我们推荐的是第四条闪购线路，今年的12月27号出发，4晚5天的至尊港澳游。市场价每人5999元，那么乐趣闪购价是每人5699元。告诉大家，全程无购物，无自费，无小费，无一切隐形消费，您呢就只管高高兴兴玩就成了。说到这个港澳通行证，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签发给中国内地居民因私往来香港或澳门地区旅游非公务活动的旅行签证。那么个人旅游是 G 签，有效期呢可以是3个月或者是1年，次数呢可以是1次或2次，一般呢每次最长逗留7天。团队旅游是 L，分为3个月或1次2次，1年1次或2次，每次的逗留也是不超过7天。都说香港啊是一个多元化的城市，各种信奉都能找到信众，但如果要说哪里香火最旺，哎，10个人里头啊9个会跟您说是黄大仙。这座庙宇建于1921年，据说呢求签尤其灵验，但是只解当年的运势，所以呢农历新年前后是黄大仙香火最鼎盛的时候，香客来求一整年的运势和还神。黄大仙的主殿供奉的自然是黄大仙了。1915年，梁仁安道长父子从广东携带黄大仙画像至香港弘道，黄大仙信仰自此在香港有蓬勃的发展，甚至传播到了东南亚及美加等一带。在辞旧迎新的时节和自己亲人面临考验的时候，在家中有重大事情要发生之前， 香港市民习惯去黄大仙烧香求签祈福，让内心宁静，让自己踏实，然后全力以赴。那么在这次行程当中，接下来我们还会去到星光花园、大钟楼、紫金广场还有会展中心等地。在全天的自由活动时间里啊，推荐您可以去迪士尼乐园玩个痛快了。好了，在这里呢，我们刚刚向您推荐的是第四条闪购线路，今年12月27号出发，4晚5天至尊港澳游，那么市场价每人5999元。今天呢，我们的乐趣闪购价每人5699元啊，大家呢可以去到香港感受一下这个新年的气氛哈。那么在这里呢，要特别告诉大家的就是，我们这次的行程是全程无购物、无自费、无小费、无一切隐形消费，您只管高高兴兴玩就成了。那么现在呢，如果您感兴趣，就可以拿出手机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FM974 乐趣旅行，重复一下 FM974 乐趣旅行，参与我们的闪购了。旅行真正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它的过程，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这就是旅行的快乐。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必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就让974乐趣特价游和你进行一次心灵之旅。好了，接下来我们推荐的是第五条线路哈，明年3月25号出发，英国10日深度游，市场价每人15999元。那么今天我们的闪购价直降800元，每人15199元。那么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呢，还是老规矩，拿出手机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FM974 乐趣旅行，参与闪购，同时还可以了解详细的一些情况。那么说到英国呢，它是不属于申根国家的，他们之间没有任何联系，也互不影响。那么去英国旅游为目的的签证，英国对我国开放的是个人旅游签 C 类签证。英国签证 Visa 时间呢，由签证中心根据你的材料审批决定。那么中国大陆因私护照、签证用照片、白底两张、户口本原件、复印件、身份证复印件、结婚证或者是离婚证原件、在职证明、含收入证明的原件、所在单位营业执照的副本或者是组织机构代码证的复印件、基本资产证明、机票预订单及酒店预订单、英文行程安排等等。那么对于旅行者而言啊，处于欧洲版图边缘的英国是一个充满了魅力的国家，这里有悠久而复杂的历史、丰富的民族文化、引人关注的皇室一族、宜人的田园风光与货真价实的古堡，还有摇滚乐、足球、时尚潮牌，一起造就了浓郁的英伦风情。无论是否去过英国，你都能够在无数的文字和影像当中建构出关于这个国家的印象。《哈利波特》当中的古堡，《达芬奇密码》当中的教堂，《007》里边的军情六处，《傲慢与偏见》中的古典小镇，英国啊，有太多太多值得去一一体验的事情了。那就让我们一起开启为期10天的英国深度游吧。这就是我们今天介绍的第五条线路，明年3月25号出发，英国10日深度游，市场价每人15999元。今天我们的乐趣闪购价每人15199元，立减了800元。在这里提醒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节目播出的同时，我们的闪购通道也是开启状态。如果您对我们今天准备的这六条线路感兴趣，赶快拿出手机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FM974 乐趣旅行，重复一下 FM974 乐趣旅行，下单之后您再好好的睡上一觉吧。好了，那如果您还想看看其他的线路哈，同样在微信公众平台呢，还为您准备了更多高品质、时尚的出行线路。 赏购通道除了在节目时段开启之外，每周一三四五的下午一点也会为您提供服务的。好了，接下来为您介绍的是今天的最后一条赏购线路，明年3月14号出发，北欧四国加塔林10日游，市场价每人9999元。今天呢，我们的乐趣赏购价每人9499元。哎，那 ADS 一般呢，其实只需要护照、相片、申请表就可以了。但是现在旅行社啊，为了防止有人通过旅游申请 ADS 到当地滞留，都要求客人提供资产证明、单位的准假信、在职证明，但这些呢不需要交到大使馆。因为大使馆呢不需要审核申请人的资料，由旅行社把关，所以啊 ADS 签证时间比个人旅游签证时间短，但是 ADS 一般需要多人同时申请才可以，而且呢许多国家需要啊这个是团进团出，所以一般呢都是团队一起集体申请了。那接下来我们就介绍一下我们的这条线路，是国航直飞，拒绝红眼航班，双点进出，减少了700公里的车程，而且还多出了一天游览时间。斯德哥尔摩的市政厅、岩石教堂、皇后岛、霍尔门考伦跳雪台、挪威新年小镇、北西兰岛，我们一起斯德哥尔摩舞蹈巡游，寻找最美的北欧明信片，再送您价值220欧元的自费项目，这就是塔林游览，又多游了一个国家，那可不是赚了吗？对吧？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还会品尝到正宗的瑞典肉丸，不仅是能够让瑞典人吃出乡愁的料理，也是足以让天涯异乡客们幸福感飙升的一道菜，而它大概也是我们最熟知的瑞典传统美食的代表了。那么在瑞典的超市里，我们可以购买到不同品牌和口味的速食瑞典肉丸的产品。给大家科普一个小常识啊，购买肉丸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查看一下产品的标注这个肉含量。通常情况下，当然都是肉含量越高，味道就越好了。好了，那刚刚呢，我们为您介绍的是今天的第六条线路哈。那么接下来呢，就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今天的这六条赏购的线路，它们分别是：第一条，12月14号出发，恋上洲际6天游，市场价每人9280元，我们给您的价格呢只有每人8900元，没错，每人8900元。第二条是12月20号出发，阿联酋精品6日游，市场价每人13999元。今天呢，我们立减800元，乐趣赏购价每人13199元。第三条，明年2月4号出发，塞舌尔马埃岛5晚7天海岛游，市场价每人21800元。今天我们的赏购价立减800元，每人21000元。第四条，今年的12月27号出发，4晚5天至尊港澳游，市场价每人5999元，我们的乐趣赏购价每人5699元。第五条，明年3月25号出发，英国10日深度游，市场价每人15999元。今天我们的乐趣赏购价同样直降800元，每人只需要15199元。最后一条赏购项目，明年的3月14号出发，北欧四国家塔林10日游，市场价每人9999元。今天我们的乐趣赏购价每人9499元。还是老规矩，希望大家呢可以拿出手机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FM974 乐趣旅行，重复一下 FM974 乐趣旅行，参与我们的乐趣线路的赏购了。好了，那今天的节目高磊感谢大家的收听，您别忘了每周一三四五凌晨一点，我都会带着少花钱高品质很时尚的旅行线路和您在北京音乐广播不见不散。那么另外呢，节目播出的这4天啊，每天下午的1点，我们的乐趣赏购通道会限时开启，错过了午夜下单，这次您可得上好闹钟了。好了，本期节目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其他的精彩节目。

时光，有声有影，千千阙歌，千千阙歌，带您重回燃情岁月。 山东一个伤心